许多海归人在科技、文化、医疗、教育等各领域已经成为骨干翘楚，成就突出，贡献卓越。留德归国的王文生如今是国家农业信息化领域学科带头人之一。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很幸运，就国家呢积累了很长时间的国运，在这四十年当中，包括现在习总书记提到的命运共同体啊，一带一路，这首先是这个国家的政策战略给我们的施展空间。 因为改革开放，一批批知识分子得以走出去，又一批批学成归来，他们将个人命运与追求同国家命运和发展紧密连接在了一起。四十年来，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战略目标下，国家、地方、用人单位竞相发力，筑巢引凤，为海归创业提供着更多更好的机遇和条件。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人生梦、事业梦注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，将奏响更加壮美的中国前行与发展的乐章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。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，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。厉行节约，关掉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